好，咁啊，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紧要嘅，等你开心。 你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止福喷容易情火中， 救命啊！ 咩咩事？ 即刻忍得住啦！ 好，翻翻嚟今集共聚会， 哇，非常之刺激， 真系好犀利！ 我见到啲酒嘅拉得都已经非常之 强，即系酒嘅拉咪犀利啦，啲嘉宾嘅拉咪 又强劲， 好强劲啦，系即系成日都谂，我成日都谂咧，其实喂，即系共聚会可以做，我真系开始有时会谂，究竟仲可以做咗几耐咧？ 一千 啦，系啦，但系真系咁真系 讲都唔完咗嗰啲嘢就 系啊系，咁同埋即系好多谢啲嘉宾又揾嘉宾啦，嘉宾又揾嘉宾又揾嘉宾咁样啦吓，咁啊即系， 所以每次拉咗好多人，越嚟越多人。 系啦，冇错啦。咁今次首先就系、Chris 喺度啦 ，Hello。 咁 Anthony 就照旧都喺伦敦， 仍然在伦敦 喺度， 冇错， 喺度享受一啲雨纷纷嘅气氛。 唔系，佢同我讲话佢做到扑街喎，佢话 吓， 点解会喺伦敦都会做到扑街咧？伦敦啲人都啊，其实佢虽然吓冇、啊、香港人咁勤奋，但系其实。又唔係 OK 啦，但係 OK 啦，點會撲街啊？ 嗱，我唔知啲禮拜五下晝開始計數嗰啲， 喂，禮拜五下晝冇人做嘢㗎啦， 啲人梗係啦， 落曬 佢佢見證住呢、這個佢誒倫敦同唔關事喎。 佢咪去車路士出差啊？ 啱啱就係、是、 見證住莫耶斯嘅收工。 London 哦、oh, okay. ，因為我知道佢做啲嘢其實同足球有啲關係嘅， 嗱呢樣 係冇錯，即係即係幫莫耶斯打爆， 買外買外圍啊， 曼城啦， 係 咪？ 係好啱啱開聲咧，就係我上朝請過上嚟嘅嘉賓啊，思滅啦 ，Hello， 我又嚟呃酒飲啦， 哇，千祈唔好咁講，我哋都係其實跟住咧就話小貝就好似今日都係時髦嘅， 佢唔係佢仲喺呢個馬來西亞 喺蘭卡爾 快活緊， 係 啦，喺度嗌緊救命咧，佢喺呢個浮羅交。因為佢冇車啊，咁咧就揾咗喺酒店出唔翻嚟， 係咩？ 佢唔識揸車。 OK OK， 咁啊，安迪峰咧就係咪繼續都仲喺呢個？ 繼續喺美國。 繼續美國啦。OK， 好。今次呢除了思綿之外呢仲有好幾位嘉賓，其中一位呢就係、是、即係太開心啦，因為呢首先就係佢對我哋嘅節目要求高啦，即係喂唔係喎，有啲話題要再即係又系統化啲喎，講多啲喎咁樣，咁所以呢我哋都再請佢上嚟，就係 Holden， 係多謝大家再請我上嚟， 喂唔好咁講，其實即係我哋好榮幸啦，知道啦，因為你好多計劃啦，葡萄酒嗰度咁你個學會有啲活動啦咁樣，所以就啊百忙中都要請你上嚟繼續分享一下嘅 ，OK 嚇、啊，因為 Holden 就話上次都好似意猶未盡， 係啊係啊， 啊 OK， 咁但係最即係最多謝 Holden 咧，就係你仲帶多個嘉賓上嚟喎。 係，今次帶埋我哋香港分會嘅副會長， 係 阿 Danny Wong， 係歡迎曬 Danny。 Hello， 大家好， 前輩前輩， 即係前輩。唔知點介紹，即係咧，大家睇下佢嘅個 profile 咧， 中意飲酒嘅啫。 哇，真係唔知點搞。阿 Holden， 你輕輕使唔使同你 咁樣好 聽眾介紹下？ 因為我有時去啲 wine event， 有啲人有時遞下卡片，又話佢又賣 wine 啊，做 wine tray 咁樣，想問下佢識唔識 Danny 嘅。 係，如果即係呢個個試金石嚟嘅。 如果佢話唔識 Danny， 通常我都有禮貌嘅少少。跟住我走嘅時候，我去張卡片都禮數抌落垃圾桶㗎啦。 哇！ 咧成日將呢啲説話咧掛在口邊 嘅， 其實行咗出去冇咩人識 嘅 啫。而家我話 Danny 都好資深㗎啦，都係香港算都第二代嘅華人嘅 sommelier 啦，專業 sommelier 啦。 咁啊，計第一代第二代。 Danny 又喺馬會做咗成二十年咁滯，都成廿。 我頭先講傾偈完先講起，咦？我應該細個都應該見過 Danny 喎。因為我以前細個成日都係馬會噶嘛， 嚇、嗯啊、 沙田又有，上水又有，不過好細個嗰時一定唔會認得我，因為我先別細，即係有啲細路仔嚟噶嘛，係咪先？ 但你仲話問過我嘢喎，真係完全印象乜嘢印象都冇。 你細細個咁同人哋阿 Danny 哥哥攞杯牛奶飲啊？ 冇理由問我酒噶嘛，如果幾歲大？ 哦，佢幾歲飲噶啦？係啊，即係幾歲開始飲噶啦？啊，咁同埋咧就我都聽睇下阿即係 Danny 啊前輩嘅啲資料啦，其中一個咧其實我有幾有興趣就係即係唔介意想問。問遠少少咧，就係我哋如果通常香港，你如果讀啲酒店咧，就係即係 hotel man 啦 ，OK， 咁啊即係圓門正宗都叫做 poly 啦，嚇、啊，咁但係喂，即係原來 Danny 好似係真係好耐之前已經喺嗰度即係修讀嘅喎，係嘛？ 其實講開咧，好笑嘅， 啊， 我初初入 poly 咧，我唔係讀酒店嘅， 係意外， 我讀社工嘅， 係。 我知咧嚇， 咁後屘做蘇敏有啲關係。 其實我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做緊即係飲食業㗎啦，都喺馬會做緊。咁但係我開始喺 poly 讀嘅時候咧，係讀社工。讀完個 diploma 之後咧， 覺得啊幾好玩。 係咪馬會就發覺好多人需要社工輔導？ 都唔係嘅，嗰時因為 絕對幫助都做新聞。 係後生時中意玩義工，咁所以咧就有興趣讀社工。 但係據我所知咧，好多蘇文都話：，唉，有時啲客咧飲到好嘢，你要做埋社工嗰份去開解佢啦，飲換酒嗰啲咧。 唉，你知唔知啊？我哋以前咧，即係講緊八十年代咧，做酒吧嘅時候咧，真係同啲酒客咧坐個吧台度嗲嘅。 哇！ 咁你好多人咧，真係走嚟酒飲換酒嘅。咁你咪即係啲社工嗰啲技巧咪可以發揮囉、 哦、開解下佢。 咁一路開解佢會飲多啲嘅。 即係酒喺。 咁但係你控制住佢喎，唔好俾佢飲多，即係飲到醉。 嗱 ,Danny 講到呢啲歷史呢，我呢都係要俾我啲後生嘅。即係傳承下，喂80年代啲酒吧，即係我哇我哋都想象唔到嘅大佬。係嘅。即係嗰時飲啲咩酒㗎，係咪都係我哋成日都以為飲烈酒啊威士忌。 嗱老實實呢、啊、你講緊如果係葡萄酒呢 ,80 年代嘅時候啱啱先至起步嘅啫。 嗰時呢就 真係。 因為我哋買， 我哋馬會咧就未聽見有 sommelier 呢個名嘅，嗰時咧叫做咩咧？叫做 wine steward 嚇、啊嗯、，wine steward，wine steward，OK、 okay。 咁、啊、當然啦 ，sommelier 呢個名咧就好幾百年㗎啦， 太當然 好耐㗎啦，法文嚟嘅。咁英文咧其實叫 wine steward 啦。 嗯。 咁啊喺翻喺 我都未聽，我未聽過，即係呢個咁嘅職位。 問翻阿 Kevin 可能知啦，即係我哋。舊馬會咧有個 fine dining 啊嘛， 係 叫打比， 係打比， 係唯一打比廳裏邊咧先有呢個 wine steward。 後來百進廳都有嘛， 後期啦，百進廳嗰啲未開嗰時仲未有嘅， 嗯， 嗰時好後期嘅。咁係嗰時喺打比廳咧就有兩個 wine steward， 攬住嗰啲皮嘅 apron， 係， 嗯啊，真係胸口掛住個 test wine 嚇，咁嗰時咧冇。哇！邊有我哋啲時效嘅冇㗎？ 嗰陣時未上山崗道㗎嘛，我記得 未上山崗道 係啊， 仲喺舊馬場 嗰度係 啊，嗰時嗰個會所就喺。係 啊，我仲記得嗰度。 90年先搬上山崗道㗎嘛。 係啊，我嗰陣成日去游水㗎，我記得。 咁犀利，喺馬會度游水，喺馬游水。 咪嗰度有個游泳池側邊。 咁你即係嗰時係三四歲嗰時喺度游水。 係啊。 哦，唔怪之，因為其實。90年已經搬咗上山嗰度啦嘛，咁你講緊如果比對翻你嘅年紀， 七六七歲咯， 係即係八歲以內嘅事嚟。 嗰時有 Game Boy 租噶， 哇 ！Game Boy 呢自己係古董嚟㗎。 嗰時喺 Sports Bar 嘛，喺三樓啊。哦，唔怪之你對我印象深刻啦，因為我喺 Sports Bar 度都睇過下嗰時當年。 哦，講翻酒吧先，係啦。喂，嗱，好幾樣嘢。首先嗰時你話得兩個係 wine steward， 即係類似而家嘅蘇文嘅一個咁樣嘅角色啦。 前身 係咪都係外國人？ 唔係啊，本地人， 本地人。 嗰陣時基本上未興有外國嘅蘇文過嚟嘅。 哦， 因為老實講，一般嘅客人咧，主要都係飲 cocktail 啊，或者係啤酒啊，或者係烈酒啊多為主嘅。 中係 係好少撮嘅外國人咧，先會飲 wine 嘅啫。咁嗰陣時咧，我因為80年代嗰時候，我都係即係真係廿歲鬆啲到啫嘛。咁就會幫呢啲 wine steward 呢啲大哥嚟㗎嗰時。 係 嗰時即係做得 wine steward， 即係而家嘅蘇文咧，佢哋都已經係都。40-50歲， 佢哋又點樣嚟嘅咧？有乜問下？ 嗱，講真，如果係當年咧，其實就乜嘢事都冇嘅，係真係徒弟跟師傅咁樣嘅。 哦，江湖經驗咁樣啊嘛，江湖地位 跟多咗啦，對啲酒熟啦，咁咪開始即係間機構俾個 title 你咯。 嗯。 咁當時我哋做僆嗰時咧，就即係喺度咧，每晚咧就幫佢抄，嗰時冇電腦，乜都冇噶嘛，寫嗰啲 酒名 叫 logbook 啊 ，logbook。 今晚呢支 Beautiful Say 買咗幾多支？呢支Give Us Chemina 買咗幾多支？呢支Cabernet Sauvignon 買咗幾多支？咁啊寫抄名，抄嘅。 O K。 嗰時一路抄咧，其實對而家好嘅，抄得多咧， 你記得啲名， 你識串啦，識脈啦嚇。譬如 Let's say 譬如 Give Us Chemina 咁長嘅字咧，我哋黑埋眼都串到出嚟嘅。 哦。 就係嗰時寫得多，你又好似罰抄咁樣啫嘛。 但好想知，因為我唔知啦，可能 Kevin 你會熟到，即係馬會感覺上好似以嗰時都係比較洋，即係 其實好多英國人嘅嗰陣時， 係啦， 我細個嗰時咧，成日都同啲鬼仔玩啊咁樣。 咁我以為嗰個葡萄酒個體系，即係譬如阿 Danny 講呢個都一代傳一代啊嘛，我以為嗰個體系係真係好外國啊，或者係歐洲、啊。 都算係㗎，因為當年都係叫仲係叫英皇御進香港酒馬會啊嘛。 嗯，係咯。 咁打俾聽咧，已經係有個酒房㗎啦。 嗯。 已經好不得了㗎啦。即係當年呢係講緊西餐啦、法國餐啦、fine dining 啦，咁打比廳係屬於香港六傑之一嘅。 嗯、 即係包括有譬如半島嘅 Gaddis 啊，或者係怡東扒房啊，即係呢幾間係一間即係香港六間最 top 嘅 六大派 嘅 fine dining。嗯，時至今日當然啦，即係百花齊放啦已經。 哦，咁嗰時啊 ，Danny， 即係你入去馬會，係咪都要過五關斬六將咁樣？ 哦，我入去馬會就冇乜點過五關入將，真係由紅褲仔做起嘅啫，由即係最低嘅一個 junior bartender 一路開始做，咁一路做到呢個 bar manager 啦，跟住咧就係 beverage manager 啦，飲品事務經理啦，嚇、咁就。take over 曬，即係整個會所嘅所有嘅飲品事務啊，咁樣咯。 嗯，都幾得意，因為咧，譬如話你好多而家好多即係達而家興咗好多，譬如酒店嘅廚啊，或者出到嚟開餐廳咁樣嘅。咁但係咧，之前咧，你會聽過好多話，有啲廚啊，或者有啲即係馬會出嚟嘅，即係咁好似有個名人效，即係有個品牌效應，係咪個訓練係咪真係特別勁啲？我都唔知 啊。我真係不 係啦，我又唔知喎。 不敢， 我想引證好耐，係你講。 因為咧，馬會啲嘢食其實今時今日係非常之差嘅喎。 今時今日啊，強調啦。 今時今日，我呢個我 agree 喎呢樣嘢。 係 咩？ 係。哦。會所啲仲好啲，馬場啲就不能下。 小心，馬會好多高層喺度聽住喎。 唔緊要啊，我已經同最高層都投訴過啦。 我哋聽過仲好。 哦 ，OK。 有改善就好啊。 如果佢哋 即係我哋覺得有不足嘅地方可以改善。 董事會同我講，唔係一啲幾好食，我話董事房好食啊嘛，下面啲唔好食啊嘛。 嗱，咁我繼續問埋啊，問多少少 Danny 啦，即係嗱，咁你就喺即係喺馬會嗰度啦，跟住然後你又去咗，又去 Poly， 本來讀社工啊，跟住去咗讀 hotel catering 啦。 咁已經嗰時我諗真係好都算呢個科目都已經初時都應該係咪唔係話好耐咁啫嘛，即係嗰個年代裏邊。 其實Poly 都有咗好耐 ，Poly 其實一 間 Poly 大 hotel man 嗰個。 即都有咗頗一段好長嘅時間㗎啦，喺 Poly 度 嚇。嗯 ，OK。 咁就其實 Poly 嘅 hotel school 咧，其實真係好出名。 係，絕對 原 本正宗。 大家知道唔係香港點啊，係全世界五大嘅點啊。我而家唔知排名第幾啦嚇，即係非常之 top 嘅。 喺 Poly 已經有冇開始教你飲酒㗎？ 其實喺 Poly 度我就冇學過 wine， 所以 點學過 wine？ 即係你第一滴 wine 都喺馬會先學嘅。 呢個係 hospitality 先有， 係啦。 咁你嗰陣時師傅係西人定華人啊？喺馬會啲師傅即係教你飲酒嗰啲 嗱，其實咁講喺馬會咧，真係無師自通嘅啫，無師自通。係我頭先都講啦，喺度抄得多啊，寫得多啊，見得多，飲得多啊。咁其實我諗去到九十年代。初先至開始認認真真去學葡萄酒囉。咁嗰時呢香港開始大家都聽見 Sopexa， 法國食品協會。咁佢有好多嘅唔同嘅 course 嘅。咁我一口氣讀曬嗰啲 course 㗎啦。咁啊考埋嗰啲證書，咁時至今日而家我嚟戰櫃桶底嘅。 講到證書差唔多 Danny 就睇返好似即係你考得嘅都考曬咁就。 唔係嗰時因為嗰時我 啲會學會又係入曬 嘅。我哋叫 wine 石啊，即係society of wine educator 啊， 嗰啲冇嘅，完全冇 ,Cof Master Sommelier 嗰啲冇，即係可能喺外國有我哋唔知嗰時。係local 嘅啫，嗰時 local 咧最 top 嘅咧，或者最搞得即係個 marketing 做得最好嘅啫，梗係法國嘅。咁法國食品協會咧就成日搞呢啲嘅。至今日咧，而家西班牙都有啦，係咪？或者意大利都有少少。 其實個國家推動好重要㗎， 重要啊！ 有啲國家你始終冇嗰個國家嘅機器去推啦，有啲始終都係唔行。 係啊，我成日都講，即係點解會法國酒咁哇咁全世界都咁推行嘅咧？咁其實真係個 marketing 做得好好。 係啊， 老實講，意大利酒又唔係比你少嘅，產區又唔係比你少嘅，係 啊， 即係大家叮噹碼頭嘅。咁點解意大利酒即係喺今時今日點解嗰個地位咧？你可以咁講，大家嘅地位係有差異咧？咁其實真係值得去諗下點解。 咁啊 ，Danny 就即係呢個。即係呢個經驗裏面啦，酒界經驗裏面，香港裏面就都睇咗好多嘅考試嘅，即係試嘅武器啦，一啲學會嘅武器啦，即係冇話武器嘅，即係誕生啊，或者係開始活躍啊。譬如香港即係如果講蘇文咁，都要提即係專業品酒師協會啦。跟住另外啲，譬如嗰啲 bartender 嗰啲，即係嗰啲 Danny 又係嘅成員啦。 專業品酒師協會又係非常之早嘅一個會啦，九八年開始成立啦。 嗯 八九啊，唔係八九年。 係再早啲。 即係六四民運嗰陣。 係。 咁啊，時至今日都廿幾年啦。咁、我喺嗰段時間都做咗差唔多有七八年嘅副會長。 就想問啦，即係詳細嘅經驗，陣間一陣分享。即係去到呢度，想問問你覺得香港嗰個酒界嗰、那個即係專才啦，即係有冇好多人都覺得其實好似仲未夠啊，可以再多啲啊，成日都話喂品酒師好學士喎，好唔夠、啊。你覺得係咪即係仲係未個人手可以係咪即係仲係可以再多？ 其實係近呢，反而我覺得近呢幾年咧，先至係真係會睇到好似真係好學士，同埋即係嗰個蘇敏個地位咧。提升得快，咁、但係未係我自己嘅期望啊。 哦，仲你覺得仲要再 因為點解咧？喺即係世界各地咧，如果你見到我哋嘅蘇敏去出去外比賽咧，始終都係即係可能係好似第二三班馬， 唔係話成日大學， 即係唔係第一班馬嘅喎， 唔係成日攞獎嘅咩？ 唔係成日嗰個自稱自己唔知咩格林披治乜 Q 嘅馬。 嗰個係咪 Danny 個 friend 嚟㗎？你講 我而家先知道網台咧，真係可以好 free 嘅，即係連嗰啲咩 Q 啊、PK 啊嗰啲可以任意。 我冇粗口， 唔係後期製造變咗嘟嘟 嘅啦。Q 啫嘛，係即係冇粗口嚟。 Danny 可能教過好多課，上個堂都未試過咁嘅環境之後咧，面對班亂得不通嘅， 係 啊。你見阿 Danny 笑到咁，你就知啦。 真係唔好意思 ，Danny。 唔係我上堂都好開心，因為點解我中意即係想。同即係講 Y 其實 Y 係一種雙向嘅，大家分享嘅。我最唔中意講一啲書咧，就係冇酒飲嘅。 太好了！ 真係我試過喺 HKMA 咧教一個 Y 嘅 Business Diploma， 成個 course 係冇酒飲， 紙上談 兵，即係好紙上談兵，好學術性咁即係當然啦，佢哋有佢哋嗰個理念就話，你哋想 experience 啲酒咧，我哋有第二啲 appreciation course 咧，可以上嗰啲堂。咁但係喺上堂嘅過程當中，你冇揸住個酒杯飲下啲酒，你講到幾天花龍鳳都好。 佢諗住逐段收費啫嘛，吸引咗你去嗰度，再俾多次錢。 呢個咧就係佢哋嘅目的啦。 所以咧， 一件 product 嚟嘅啫。 係啊， 補充下，我第一個教我酒就係 Danny。 係啊，我未問點樣認識㗎？ 點會的起心肝讀酒咧？就因為上2008年去 VTC。嗰陣時候 Danny 就唔係教一個正式 course， 佢只係客串嗰陣 VDC 請佢就教一個 高峰進修學院， 一個高峰進修學院 嗰個一個三個鐘頭嘅一個 elementary 嘅一個 Y appreciation class。 零八年 。嗰陣時候我未正式入， 因為我正式咧上堂咧都係我喺薄扶林嗰個係咪都係 VDC 啊？ 即係薄扶林都係 係啦，我就係嗰度 中華廚藝學院嗰度 係啦，就係貴會嘅會長上個堂嘅。 周 Sir， 咁嗰時我唔係諗住正式讀俾佢。 咁你就覺得，咦 ，Danny 覺得幾好喎，就揾佢嚟做副會長先， 係咪？好啦，就係唔係有同SW 有牌未出現，咁嗰時跟住我接低心肝，知道話原來酒啲咁幹嘅嘢嘅， 原來可以咁吸引，咁多科術讀嘅， 即係起心肝去。 香港 SW 好似2009年先開始嘅，我哋係咪？ SWE 係2009啊， 2009年， 咁短時間嘅啫咩？原來。 是啊，第一次考試是2009年開始。 明白。 但他都好算好成功喎，真係。 我當然喺美國就好耐嘅，美國就七四七六。 但他英國仲耐啦，咁就一定。 唔係 SWE 喺美國成立嘅。 我講 Wineset。 Wineset 都係差唔多，都係70年代初嘅啫。 OK。 成立 Wineset 比 SWE 早啲咁多 嘅。咁首先 Danny 講一句咧，我即係最贊成嘅，即係上堂咧冇酒就唔得嘅。所以咧， 所以而家我哋 就講下我哋今集講啲咩。嗱，即係 你今日話呢個即係上嚟冇酒飲嘅，我就冇咩。 我哋都唔做，冇人喺度嘅，冇酒飲。 係， 係，整個 矯正。 係，好。 我聽到，係關於另外一個會嘅，就唔係品酒師協會另外一個，因為上次我提過，上年11月咧就近住 Wine and Spirit Fair 嗰陣時咧，另外嗰陣時有批中國酒就嚟過香港，有個試酒嘅，半比賽半試酒咁樣啦。 係。 咁嗰陣時咧就個評審會咧嗰陣時喺香港負責。呢個 活動 試酒活動咧，我上次噏過，但噏錯人哋個組織個名，矯正翻啫，唔好意思嘅。咁嗰個就係 Hong Kong Wine Judge Association 葡萄酒評審協會，咁佢嘅會長就係叫做 Sammy Leung。上次噏記錯咗，我以為姓黃嘅 Sammy Leung 生出嚟，跟住唔知點樣分家出嚟 㗎 Sammy Leung 同阿 Danny 都好熟嘅， 分家出嚟嘅。 其實 Hong Kong Wine Judge Association 就應該係早，我唔記得早兩三年成立啦。 咁就冇乜分家，都係獨立一個協會。即係當然香港應該仲有阿 Gordon 係嘛？ 第一任就係 Peter Kwong 啊嘛。 唔係嗰個係另一個一個叫做 Gordon Choi， 係 Gordon Choi。 哦， 佢又係一個叫做評酒協會、酒評人協會。 哦，嚇、啊、，OK OK。 喂，咁我嚟第一次。 嚟啦，嗱，不如先講咧，嗱、啊，即係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做過好多題，係啦，我哋做過好多題字嘅 topic 咧。今次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正，我覺得即係做到一集。 我其中一隻最中意。 好期待，係咁啊！你 Kevin 咧，即係如果冇視像啦，就拎個本磚頭嚟嘅。咁呢個磚頭咧就係、是、 大磚頭。 呢、這個磚頭真係犀利，我諗你睇曬佢應該。咁200年咗咧，曬應該。但 Kevin 係用咗你十年睇曬啦。 啲 reference book 喎、啊，叫做 邊隻提子要咁架勢，要 Kevin 出動呢本咁樣嘅。 Cabernet Franc，、 哦、 因為 Cabernet Franc 其實真係唔係咁容易一隻葡萄嚟嘅。 係。 係啦。 如果大家經常飲波爾多咧，其實你係成日都飲到佢嘅。 但係咧，好少飲到好多。 係啦，你又好少去真係拎佢出嚟去。研究一下，比較一下， 因為 係好少嘅。 其實係嗱，大家好多時一講紅葡萄酒，一定會話啊 ，Cabernet Sauvignon 係啊 ，Merlot 啊 ，Pinot 啊 ，Cabernet Sauvignon 個阿爸 係 就 Cabernet Franc 啦。 其實佢先係阿爸嚟嘅， 係啊，佢先係阿爸嚟嘅。咁阿媽就 Sauvignon Blanc 啦 ，OK 係 係啦。但係點解會紅白溝出嚟又會變咗一隻紅嘅咧？咁佢咁噶嘛？ 咁啊，如果 我 DNA 生咗出嚟，即係男定女咁生個男出嚟咯。 假設大家好熟悉波爾多狀元飲得好多啦，或者有我都 OK 嘅。咁咧，如果個先講狀元先，佢通常咧就唔會，即係通常都我哋配，我哋即係 brand 埋另外嗰兩隻啦。 嗯、 但係所以就咁樣令到大家就覺得佢係咪配角嚟㗎？ 但有啲地方咧，綠葉嚟㗎喎，入邊咧係多嘅。 嗯， 例如 Saint-Emilion 入邊係多 Cabernet Franc 嘅。如果有啲去到白馬莊咧，係去到好多嘅。 右岸嗰邊 咧。溝好少其他嘢嘅啫， 嗯，係啦，係 OK， 咁啊，如果喺其他嘅區域就更加多啦，譬如魯瓦咁樣，咁啊就 魯瓦就基本上如果紅嘅，但係多數都係 Cab Franc 啦， 係啊，都 90% Cab Franc， 係啦， 係 OK， 好少唔中嘅， 係喂，你就覺得點解 Cab Franc 即係你覺得好係咪俾人忽視咗咧？其實 絕對係俾人忽視啦，咁好明顯就是、其中一樣係 marketing 啦，新世界咧種得好多 Cabernet Sauvignon。咁變咗佢哋主要大家聽過嘅葡萄都係 Cabernet Sauvignon， 好多人淨係識兩隻㗎咋，就係 Cabernet Sauvignon 同 Merlot 囉。 咦又咦諗下又好似又冇乜即係兩個新世界 嘅 Cabernet Franc Single Varietal 係 啦，係拎出嚟做招牌囉。嗱你 Merlot 又有啦，係咪 先？我今日呢就有喂呢支算唔算新世界？我呢一支半 討論中國嘅就真係 快爆咗， 成日都即係俾人救命，究竟新世界舊世界？ 總之有支半，唉， 中國唔係新世界，我哋祖國係未來嘅世界。 哦，可以嚟 未來， 所以會長 的 會長嗰人嚟會長， 講中國酒你真係要會長講， 會長講係 OK。 咁啊，仲有其實有啲咩地方新世界會有 Cabernet Franc 咧？其實美國咧係比較多 Cabernet Franc 嘅，咁主要咧都係Washington State 會有啦，咁加州都會有。咁咧其實我哋本來咧，我同阿 Horton 咧都想揾支加州嘅，唔係我本來想揾 Washington State 先，但咧就完全 market 上面一支都冇， 極難 揾。咁咧就話我退而求其次啦，我話喂，不如揾加州啦。咁但係加州咧，我望一望價錢，我就知道我唔想買啦。 邊度先？邊間？ 嗱佢咧嗰間嘢咧就係Screwing Eagle 咧嘅 尖叫尖叫之鷹， 唔係尖叫啊！我叫 Screwing Eagle 嘅兄弟酒莊啦，嘅、姊妹酒莊啦。 而家係咪我哋即係喺個睇個大氣電波裏面都唔講啲品牌名？ 講得㗎，講 得㗎。如果唔係人哋冇人點買啊？ 但係你一避，你講尖叫之鷹好玩啲啊嘛？ 咁 問清楚先。 咁嗰支嘢咧？我哋聽完個價錢之後，我哋即刻打退堂鼓啦。 係 900多， 哇！ 係咯，算咯。 咁佢個咁佢姊妹嘛，咁佢成個系列都係咁嘅價格㗎啦。 喺美國咧咁樣嘅，我哋嗰本 Study Guide SWE 咧，我哋每兩三年就會改版我哋嗰本 Study Guide 嘅。 係。 嗰度原本 study guide 嘛，2011年嗰本 study guide 佢就話全世界出產最多嘅 Cabernet Franc 國家，佢只係提兩個啫，法國同意大利，因為意大利北部做好多 Cabernet Franc。 其實咧， 但係今年最新嗰本個 version 咧，就法國、意大利、美國去擺埋，因為美國呢幾年係增長得好快。 其實佢真係留咗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 Cabernet Franc 嘅產國。 咦？邊個？ 我哋一陣會有一支嘅匈牙利。 啊！ 匈牙利嘅 Cabernet Franc 係非常之出色嘅。 係。 系啊，我哋真系会有一支持噶。 哇，好嘢啊呢个。 O K， 系啊。 咁啊， 系啦，我哋讲第一支先啦，喂。 就嚟啊，第一支咩？系啦，我哋 阿冯总， 係 買嘅。 啊，我先 蘑居二零一 先嗱、啊，先講翻咧，其實 點解我會揀呢一支做第一支嘅、嗯，絕對係。 嗱、先講翻就我終於就去到拉格班啦，即係阿 Captain 介紹嗰間酒鋪啦。咁我覺得都大家都去參觀下啦。咁我幾好玩嘅。咁我先去酒鋪。咁酒鋪 佢唔係一般酒鋪嚟喎、你去到咧，佢唔係擺到個市市正正樓咯，佢係亂七八糟。 好過人，好過人，值得去嘅。呢間又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成日去啲分店式嘅酒鋪咧，去咗呢啲咁樣嘅特色嘅小店。 冇嗰啲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入到之後咧，佢貼咗張紙。就話咧唔喺度，咁你打電話咁樣，或者你去佢間嗱，佢好得意， 佢間餐廳同 係佢間餐廳同埋一間酒鋪嘅，咁咧就都喺荷里活道嗰度嘅。嗱，咁酒鋪就喺斜樓梯隔離咁樣啦，咁酒鋪就行過一兩條街，好近。 專賣古董 嘅喎，條係啦，每個條街行下，咦，突然間有個啊，有啲毛澤東畫喺度咁樣。OK， 咁又行下咧，就佢喺天橋附近啦。咁我就咁佢又飲緊咖啡，即係嗰個。酒鋪嘅嗰個負責人啦，咁樣，咁我就我好想買啲酒喎，咁佢咧就唔飲住杯咖啡啦，就拎住杯咖啡就同我去翻間酒鋪嗰度， 好發個腦啊， 好過，咁但其實佢就係一個紐西蘭人嚟嘅，嗰個負責人，係啦係啦， 哦，因為佢最近請咗幾個係講英文嘅助理嘅， 啊， 嗰啲， 係啊，我見到老細，係啦係啦，咁 老細就係一個飛機師嚟嘅， 嗯，係咩？ 一個法國嘅阿爾及利亞人飛機師嚟嘅， 哇， 好似揸國泰嘅 ，OK， 係， 咁多飛機師中意飲酒嘅。 佢揸緊咗英國 啦，咁然後就佢介紹佢啲酒啦，咁全部都係法國啦，咁佢好強調就係 natural，OK，OK， 嗱佢 natural wine，OK， 咁我幾得意，我同佢傾下，我就話係喎呢排，即係咁我都同佢傾兩句話，呢排好多人興啦，我驚嚟啊爆蛋啊咩咁，佢話唔止爆蛋咩，係 natural wine， 係啦。 但係點知啊 Robert Parker 話佢乜嘢？ 係咩咧？ 話佢呢啲係 scam 嚟㗎嘛？ 哦， 咁你自己諗啦。 咁我都有問，我都提翻佢上次 Burgundy 嗰單嘢啦。我話你覺得係咪好荒謬？佢係都幾荒謬嘅。我依家就上訴緊，佢就話 係啊 係啊。係啦，咁然後佢帶你就帶佢參觀下佢個 seller 啦。咁然後我就話、我趕時間，因為 lunch time 啫，我就要知 cafe。咁佢就介紹幾個地方啦，譬如有旋窿啦，有安舒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就話呢一間莊咧就係、你見到個名咧就有兩個人名啦。係 ，OK。咁啊 Kevin 幫我介紹下。 嗱，首先佢個名咧，即係間莊名。 莊先啦， 就 La di di long di la di 等陣啊 ，di lan 係咩咁難讀嘅咩 ？di lan tong di lan tong la di lan tong。 系， 因為有幾個音 ，dilettant。 系、我記得係個湯呢個字。 係啦 ，dilettant。咁咧就博居嘅。 係。 人名 咧。冇講，我算啦。 人名我睇。 The caffeine 咩 嘅嘢先睇唔到喎。 唔緊要啦。咁咧總之咧就係咧佢有兩支酒咧，就是、一個係老公，一個太太，就兩個就各自咧都一個wine maker 嚟嘅，即係都一個 wine maker 係咩啊？即係 釀酒師 係啦， 邊啲康 係啦。咁最尾我就話：，你介紹一支特別啲啦。咁佢就介紹一支咁啊。好啊，我最中意試一啲女釀酒師嘅酒咁樣。咁佢就咁所以咧就先係介紹呢一支出嚟啦。嚇、 OK， 佢嗰、那個 OK， 苗布德阿拉普比特巴卡卡林誒。Pierre Breton 係啦，即係用英文就係 兩個一個 Caffeine 一個 Pierre 係啦， 兩個，但係佢個 property 係 佢哋兩個嘅， 冇錯啦，冇錯啦， 都知而家先知道 Kevin 係啱啱 識法文嘅，真係讀得非常之正確。 咁就呢一支覺得抵點啊？喂，嗱，有一樣嘢先，我好中意 label 上面咧，佢有個大嘅木桶，跟住咧就有啲葡萄喺度，有 係中間有個人喺度 relax 咁嘅。 系喺个横尘喺度， 系啦系啦， 几有趣啊！ 啊 ，OK， 好，大家都觉得呢支系点啊？ 我覺得係咪要超啊？好飲啲， 其實我覺得係要超嘅， 個温度差咗啲， 會差啲，感覺上 係熱咗啲， 係啦。 同埋好得意嘅支酒，2011年咁新咧，但我覺得佢好似都幾 cloudy 嘅。因為其實佢唔係如你 H 呢支嘢啦，其實如你當 new wine 飲咁啫，我覺得 係。咁同埋佢話佢，我唔記得呢支係唔係，佢話有啲酒咧係完全冇收法添。咁我話你點樣保存啊？佢話就靠佢即係温度啦，即係佢話咁。咁其實我覺得話都薄都用感喎，大佬，即係佢咁講啫。 好勁㗎嗰度。 係咯，嚇咁啊！ 所以佢啲酒其實唔係好 aged 嘅就有啲，佢預你係 fresh 飲㗎嘛。 但我又即係我有啲懷疑啦。佢 一支嚟㗎，我覺得係其實係過開始過咗㗎啦已經。 我其實即係老實講 ，Lua 嘅話嘅紅酒即係重極有個限度啦，大家都知 嘅。 係呢支酒其實飲落去幾舒服㗎。 好舒服輕，但係咧就唔好再 aged 太耐啦，唔好再擺啦，要飲啦。 同埋真係可能凍超少少就會好啲咁樣啦。 我有一樣好奇，點解唔係好酸嘅喎呢支嘢？酸唔酸啊？冇曬酸 味， 所以我就話，問呢個問題係咪已經 over 咗？ 因為你而家去呢支嘢，理論上要凍啲飲噶嘛，佢都唔夠。 感覺上 越越暖越酸噶嘛，感覺係。 同埋我飲過新啲，我飲過新啲嗰、那個新啲嘅版本啦、嗯，因為我飲過2012，我記得係。嗱、嗯，因為我嗰陣時我冇做 notes， 我唔記得。印象中咧，我嗰陣時係，咦？點解有啲似好似有啲似波士頓農夫啊咁樣，咁好新好 fresh、嗯、啊啲。 我重新啲咁，如果老就真係重新。 係啊，第即係我嗰陣時我係2013飲2012啊嘛。咁、啊、但係而家我哋2014飲2011咧，我就覺得夠啦，就夠 啦，同埋 冇曬我之前嗰個感覺啦。 同埋感覺上原本啲酒應該覺得好似幾清脆幾輕鬆咧，好似有啲彈上頸咁樣嘅，覺得呢支酒好似有少少，即係好似黐咗啲嘢喺上面咁樣，硬係好似爭少少嘅，爭少少咁樣，冚嗰啲， 同埋你 咁樣塵上去咁樣，好似係 我個 nose 已經唔吸引， 嗯， 咁 剩下舒服咯，即係 2011年。 但係咁講，我又未覺得支酒 down 嘅，即係好難話支酒係 down 得好犀利。咁但係支酒老實講係去過咗個 peak 啦，你可以。 係啊。 又或者我運送過嚟嘅時候，可能佢都真係 未。唔會咁短時間之內啦。 有少少陳化味道咯。 係啊。 神奇。 咁同埋個 structure 入邊咧，我淨係有少少，我有少少焦啦，即係嗰啲 pepper 嘢啦。 嗯。 少少，但係跟住冇乜嘢，冇嘢啦，跟住就冇鬼曬啦。好快就冇 Q 曬啦！ 呢支係支有質地，但冇乜果味咯。其實啲物女嚇冇乜果味酒咁啊。我哋再試其他先啦嚇、啊。然後就其實今次亦都想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就是、究竟點解 Catfong 咁多喺波爾多我哋俾人我哋 費。同埋咧，我哋都可以、啊、有樣嘢就係一陣講，喂 Catfong 咧真係一個好 versatile 嘅葡萄，我由薄比較輕身，可以好重身都可以有嘅。 係 係啦， 好咁啊，唞唞先係嘛？ 好唞唞先， 之後再試其他酒。 好。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节先捉酒嘅， 系捉第三节捉酒， 因为第三节咧系。